攻读巴禄克先知书第六章。这是耶利米亚给那些被巴比伦王要掳到巴比伦去做俘虏的人寄发的书信副本，给他们报告天主吩咐他的事。为了你们在天主面前犯的罪过，你们才被巴比伦人的君王拿布高掳到巴比伦去做俘虏。你们到了巴比伦，要在那里寄居多年和一长久的时间，直到第七代，然后我才领你们从那里平安出来。你们在巴比伦时，要看见许多金银木制的神像，由人们抬在肩上向外方人示威。你们务要小心，切不要连你们也像外邦人一样对这些神像起敬起畏。即使你们一见群众在神像前后敬拜，就该在心中说，上主只有你应受轻宠，因为有我的天使与你们在一起，他必照顾你们的性命。神像的舌头是匠人琢磨的，再包上金银，都是假造的，不能说话。人们又拿金子打造金冠，戴在他们神像的头上，像是一个爱装饰的女郎。有时司祭竟窃取神像身上的金银，私自使用，甚或用以酬谢院中的庙祭。这些金银木制的神像，穿上衣裳虽像人一样，仍不免要生锈生虫。他们虽身披紫锦红袍，脸上却不断落满庙内的尘土，虚人服侍。有些手执权杖，像是一个做地方官的人，却不能处死得罪自己的人。有些右手执剑持斧，却不能拯救自己脱免战争和强盗。由此可知，他们并不是神，不应害怕。正如人做的器皿，一经破烂就失去了用途，安置在庙里的神像也是这样。他们的眼睛盖满了进庙的人双脚扬起的尘土，如同对得罪皇上快要处死的囚犯，四面门窗紧闭。同样，司祭设门安锁加栓，关闭他们的庙宇，以免强盗来洗劫。庙宇里的灯点得比神像还多，可是他们连一盏也看不见。他们好像庙中的木梁一样，人们都说他们的内部已经腐烂，地里出来的爬虫侵蚀他们和他们的衣饰，他们却毫不自觉。他们的脸面已让庙里的火烟熏得乌黑，蝙蝠、燕子和雀鸟都在他们身上头上飞舞。同样，猫也任情跳跃。由此你们该知，他们并不是神，不应害怕。人给神像包上金银，为光华美丽，但若没有人擦去锈污，他们不会光亮。因为记载被铸造时，他们已毫无知觉。不论人用什么价钱将他们买来，他们总不会生气。他们没有脚要人抬在肩上，给人露出自己的耻辱，致使敬拜的人也因此感到羞愧。为使他们不翻倒在地，就得由人扶持。人若把他们直立起来，他们不能自己行动。如果歪斜了，又不能自动直立，人给他们摆上供桌，亦无意给死人上供。人给他们献的牺牲，司祭却加以变卖，从中取利。司祭的妻室亦照样因存一些祭品，也不施舍给贫苦和残疾的人，甚至在经期和将分娩的妇女都敢触摸献给他们的祭品。由此可知，他们并不是神，不应害怕。实在，他们怎么能称为神呢？连妇女也敢给这些金银木制的神像献祭。在庙里，司祭穿着破裂的袈裟，剃去了须发，光头坐着。 或在神像前狂呼乱叫，好像参加丧宴的人一样，又脱掉神像的衣服给自己的妻子儿女穿。人们待神像好坏，他们都不能回报，不能委任或废除君王，也不能赐人财帛银钱。人若许愿而不实践，他们也不能追索，不能救人不死，也不能由强者手中抢救弱者，不能使瞎子恢复视力，也不能救人脱免患难，不知连续寡妇，也不知家会孤儿。这些包金包银和木质的神像，好比山间采来的石块，敬拜的人都要蒙受羞辱。既然这样，人又怎能相信或称呼他们为神呢？连加色丁人也不尊敬他们，几时看见一个不能说话的哑巴，就领他到贝尔面前求赐说话的奇恩，好像他能垂听一样。他们明知不能，却不能离弃这些神奇，因为他们都昏于无知。妇女们身上系上绳索，坐在路旁烧麦糠为香，若其中一个被一过路男人带去与他同睡，他就笑骂自己的同伴不如自己有身价，因为他的带子还没有扯断。对这些神像做的一切无不荒唐，既然这样，人又怎能相信或称呼他们为神呢？他们全是由木匠和金匠制成的，不能是别的，只能是这些匠人愿做成的物品。制造他们的那些人自己还活不长久，他们制造的作品又怎能是神呢？只不过给自己的后代留下欺骗和羞辱。因为几时民间有了战争或灾难，司机们就彼此商议何处能同这些神像一起隐藏。他们竟不能救自己免于战争或灾难，人怎么还不觉悟他们并非神明呢？由此可知，这些包金包银和木质的神像只不过是伪造，万民和君王都清楚知道他们不是神明，只不过是人手的作品，没有一点神明的作为。如此还有谁不知道他们不是神明呢？他们不能给一地方建立君王，不能给人星云降雨，不能为人绝狱断案，不能救护受迫害的人，因为他们毫无能力，犹如飞翔天地间的乌鸦。即使这些包金包银和木质的神像的庙里起了火，司机们都各自逃命，他们只有像栋梁一样被火烧毁。他们既不能抵抗君王和仇敌，人怎么还能承认或相信他们是神呢？这些包金包银和木质的神像不能救自己脱免强盗和匪徒，比他们更有力的人夺去了他们的金银和他们穿的衣服以后安然离去，他们竟不能自助自救。为此，虚假的神奇还不如一个彰显自己权威的君王，或家中一个能供主人使用的器具。虚假的神奇还不如能使家中一切安全的房门。虚假的神奇还不如一根支撑皇宫的木柱。太阳、月亮和星辰放出光明，执行自己的职务，无不从命。同样，雷电闪耀，光辉灿烂，风也一命吹向四方。云彩一奉天主的命，即飞游全球执行使命；电火一遵命行事，从天降下烧毁山林森林。论美丽，论能力，这些神像都不能与他们相比。为此，人不应相信或称呼他们为神，因为他们不能施行审判，也不能施惠于人。因此该知道，他们并不是神，不应害怕。这些神像不能诅咒，也不能祝福君王，不能给万民显示天上的奇迹，也不能像太阳一般辉耀，像月亮一样光明。他们竟连走兽也不如，因为走兽还能逃到安身的地区营救自己。不论在任何情形下，我们都清楚看出他们不是神，所以你们不应害怕。 就如一个稻草人在瓜果园内不能看守什么。这些包金包银和木质的神也是如此。此外，这些包金包银和木质的神仿佛园中任何各种飞鸟栖息的荆棘丛，又仿佛被人抛弃在暗处的死尸。从他们身上那腐烂了的紫锦和麻衣，你们便可以知道他们并不是神，最后连他们自己也要被虫吃尽，成为地上的耻辱。故此，还是没有偶像的艺人好，耻辱绝来不到他身上。